孟大侯，潮流梦工厂。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智享生活的单元，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的好朋友们来去分享一下关于在这个2018年啊，地表最强的消费电子大展，就是 CES 大展当中的一些大事小情。 嗯，这些大展上基本上都有一些比较新的科技的信息要发布， 没错。 所以喜欢数码的朋友，我想应该是关注这种风向标式的活动，才能知道和展望好这一段时间里最硬、最潇洒、最时尚、最喜欢、 最 时髦、 最秒针的一些内容。 对， 而且今天我们还特别带来了一些个从拉斯维加斯刚刚飞到北京的这个小东西啊，非常可爱的一个拉斯维加斯，不是拉斯维加斯元素，而就是来自于拉斯维加斯土生土长的这个拉斯维加斯 sign 这样的一个地标。一个灯箱非常可爱。 今天常小航同学从节目一开始就自己造了一个霓虹灯版的， 是啊， 直播间。 不得不说今天我们是这个造景啊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感谢这个灯厂啊赞助我们150亿来做今天这样一档节目。 哦，好尬。 对，其实尬聊呢也是一种态度。那其实呢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这样另外那个尬聊啊这样一档节目的这个算是制作方之一哈，制作的达人，也是我们的数码评论员，欢迎一下黄浩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哎，小王好，晚上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第二次来节目里头啊，这个 依然是那么开心那么热。 对对，就是很热。这有两个意思，就是咱们这里很热，但咱们的人气也很热。 没错没错，那大家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我一定要说特别的慢才行啊，982魔力工厂，来搜索，然后呢关注我们，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为您进行的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了。 对，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啊，现在就打开我们这个982魔力工厂左下角的视频直播，进入到聊天室跟我们留言，因为每一位留言的朋友，包括你有一些关键字，稍后我们会提出，有机会获得常小航同学今天带来的特别礼物。 没有，我们今天从拉斯维加斯不止带来小灯箱哈，那个一会儿我们也送 啊， 也 送 掉。对，我们还有这个更加的这个 one more thing， 就是要送出来自来自维加斯这样的一个 smart wallet， 就是一个可以贴在手机的背面的一个卡夹。 哎，我关心的是它会不会影响信号。 我觉得它这样的设计应该会有一些个事先的设计好的东西，保护也好，或者是防消磁啊之类的，应该会有的。到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有朋友们在我们聊天室当中就回复 CES， 然后加上你要说的话，好不好，然后呢跟我们进行互动就好了。因为今天呢我们要给朋友们准备的礼物非常的劲爆哈，除此之外呢还有特别特别多的来自于拉斯维加斯这个 CES 大展前方的精彩的视频的回传，我们也是第一手的内容，希望跟朋友们去慢慢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年一度的这个寒冷的冬季，在拉斯维加斯你可以看到怎样的一种热络的 硬的消息。 哎，对对对。 不过我这个透露一下 啊， 如果你发关键词的话，如果你发特别喜欢我们或者特别想要这种词儿，我相信你获奖的几率会非常非常的高的， 会更大。 对， 欢迎各位八九 CES 加我想要， 我想要啊，对，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我们的福利啊。 对， 来吧，那赶紧关注我们今天相关的一周以来的数码资讯内容的一个大集合。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 节目当中，刚刚我们看完了片花之后呢，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跟各位网友们听友们去分享的关于我们的一周的一些数码资讯内容哈。 嗯， 第一条呢还要看一下这个1月5号花椒正式推出了一个直播答题节目，叫做百万作战。据了解说这个比赛啊是每天有3场，每场12道题，单场奖金呢约为哇这数10万块钱 啊。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人在办公室里头就到点了，就是拿着手机就是抢了答题。我有一个朋友昨天就答不是花椒的，是另外一个平台上答题，他答了1700块钱。 1700块， 哇，他是不是很有学识，懂的东西特别多？ 这不是，我去看一下这个平台，它其实是有一个几率，有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就是你有的人即使冲到很后头，你可能也只能拿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朋友圈晒的是拿了5块钱的6块钱的， 嗯， 那个这段时间 抢红包强多了。 但是你想这个抢红包，那是你不需要付出什么的， 对。 可是这个你是要先答题，然后还得。这个是不太一样，但是 其实说到这个，就像最近朋友圈里面盛传的一个方式，要有口令才能获得这个红包。现在这个门槛太高了，比如说我们的同事 出难减字， 有一天发那个哇，这个什么叠帽，然后7个字，我就算按着他念对了，人家还说你发音不准，你说这对我是一种侮辱。 对，真的是这样。所以说这种红包的玩法可能门槛还挺高的， 对，特别高。 不如用自己的学识，真的去用真才实学去答题啊！ 我学识也一样，现在挣1分钱都这么难啊！ 真是你。看看这图片，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百万作战，说实话，今天花椒的人也跟我联系了一下，他们说，哎，你要不要来玩一玩，参与一下呀？这个前两天，这个我们的邮台啊，央广那边这个海洋老师也去了一下，这个发现那 IP 大的，那流量多的，人那多的哈，了不了了，真是要。 其实呢，各家都是把这种方式作为一个获客。什么叫获客呢？就是他现在视频平台有个问题，就是他发现他获得新客源的越来越低，因为其实我们大家现在知道，就是很多的数据都很浮夸，但是你想看，你真的有空那么多时间，天天泡在这个视频平台上看这些东西吗？其实并没有，对不 对？ 对。 那得看内容了。比如说我们这2小时一定有。 对，但是 我们就为了看黄老，不是，我们就为了那个要拿奖。 对，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有拿奖，而且就有奖金，钱是驱动很多很简单的成本。但是实际上你想想看，他获得了这么高的一个流量的同时，他才花了多少钱？我们看了单个数量很大，可能花了几百万，但是他同时获得了多少？新用户的涌入，那么平摊一下，它成本其实是很低的。 对啊，而且的话，你想，人家砸得起个钱，人家是投资人融资来的钱嘛，是吧？这是一方面，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这个福利的诱惑是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很多人还是会奔着福利来的，起码会参与一把。那他只要参与过，就算一个流量。 对，而且就是其实就刚才获客的这个过程就跟拓展拓客是吧，是一个概念。其实希望获得更多的引流人群，然后关注，这是可能目前很多直播平台比较关注的一件事情。作为这个提问界的大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电视节目里，李好可能是经常做一些知识问答类的节目， 哎，对， 所以在大家的心里有一个这个印象。而且这一次他带来的这个题目，据说涵盖的面儿特别的广，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体育科技、娱乐影视等等，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就说，哎，如果我偏科怎么办？好像是可以有自选的这个题库，对吧？ 应该有一些个玩法，到时候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得要杀进 去 玩一盘，试试看，对吧？目前他们有一些个什么免费排行榜前10这样的一个 app， 对吧？ 免费票难道平时还得付费比赛啊？ 不是，我说这个软件的下载啊， 对， 它免费排行榜它会有一个排名嘛， 就是受欢迎程度。 所以说人们对于一个软件的那种知晓程度的第一来源，就要先进入商店之后看谁在前面，对吧？就会有更多人去下载它的软件。 哎，其实我上次听了一个互联网大咖，他就解释说，为什么很多的游戏开发者啊，他们都争相的要快。那会儿说是只要我游戏够好不就行了，为什么要快？后来我才理解到，说如果在这个像苹果商店也好，包括安卓，他们有一个商店的一个排行榜，最开始如果都是新 APP 的话，谁的速度快就会排在比较靠上的位置。所以如果某一个游戏开发的特别快，相当于就获得先机，不用花广告费，就站在了整个的这个时间榜的比较靠前的位置，至少在几天的时间都可以有很大的曝光率。 哎，对，这是一种另外的营销手段了啊。这是今天第一个内容， 关于这个花椒的百万大作战哈，这个特别厉害。到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些粑粑，你当也是身手对吧？ 我其实我想观察一下，像什么海洋老师之类的，是不是灵着回来？ 绝对不会， 真的、 哦，人家都是盆满钵满。 真的，那我去之前我要先告诉大家，我知道的不太多，如果万一答得好，那都是惊喜。 可不可以找什么亲友团这样的，或者这个智囊团旁边出战略？ 你别说了，那个搜狗前段时间出了一个新闻，然后所有人都说哇，怎么能搞这种事情？搜狗出了一个人工智能引擎，叫答题引擎。 哇、哦。 人家说哇，这个你都是答了题，这边在帮你做着弊。然后那个花椒的办公室贴了一行字，就什么防什么什么防王小川，王小川是搜狗的那个， 防狼防狗，王小川 有点过分啊，这个。但是这个好玩程度的话，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值得去感受一把的，不管结果怎么样吧，是吧？ 对。而且我建议大家在玩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放平心态啊，平常心，就是娱乐嘛，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真的是就为了那么几块钱啊，最后生犊子戏，结果你的正职没做好，被老板罚了款，你说多不值？ 说实话，你在提醒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字字戳中我的心。你已经 被罚款了是吗？ 我是觉得我是特别容易沉迷那种人，尤其是游戏。 哎，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手机里边一个游戏都没有。 我有一个。 然后你哪个呀？ 爱消除。 连连看。 哦、爱消除。 这种是属于就是大家都、哦、大家都爱玩。 你知道我为什么只装它一个吗？ 那个益智类。 知道我为什么只装一个吗？因为我深知道自己连一个都昼夜在玩，我要是装两个，我可能就会困死在床上。 我当时曾经试着让我自己爱上游戏，我曾经装过一个游戏，是那种的模拟经营类的一个游戏，跟这个叫什么叫什么中华铁路， 是虚拟城市类的东西吧，养成型。 你要去经营一个你的铁路公司，去建造各种各样的车站，然后包括你去购买这个火车的车辆、车厢、车头的一种匹配，你可以去各个地方去运货、拉人什么的。就发现一周我居然花了1000块钱在里面。 你真的充值进去了？ 真的充值了，而且那个级别还玩得挺高。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 会被人打死。 你不，很多的游戏玩家会说小航你不用难过，一个礼拜花1000多不算多，是不是？有，因为很多人就是要花更多的钱， 这样我就平衡的太多了。 其实我是安慰你的。 你花了4000多。 不过你说到这个养成性游戏，我想到一个生活中的笑话、 哦、 我有一个夫妻两个的好朋友、他们两个人是做餐饮的，然后平时就是晚上这个吃饭点比较忙，白天不是特别忙、以前呢这个老公就白天去采购还挺忙的，结果一旦就觉得在买了菜往回家路上，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路上就说我装个游戏打发一下时间吧、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的昼夜在经营一个城市，他当市长，他在建铁路、建火车站、建写字楼。结果你知道吗，大概他这个游戏沉迷了4-5年的时间、有一天他和太太吵架，他太太用了一个办法，他老公就说好，你说什么都对，我都听你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快告诉我。 他太太就说， 现在 你再跟我吵，再跟我吵，再吵我把城市毁了。然后他的惊恐的眼神啊，我经营了4.5年的一座城市，你要给我毁了，你怎么，我知道你的密码，我可以一键消除。 所以你就玩天天爱消除是吧？那其实我想知道这个黄浩同学啊，对于这样的一些游戏，那就是怎么能够避免沉迷游戏呢？这个有什么， 这个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看你自己。 没 说， 没 办法，真的真的 无解。 这是心理学因素，我们应该请汪冰老师过来。 汪冰老师在隔壁是吗？ 哎，你剖析一下你自己沉迷游戏吗？ 我不沉迷游戏， 没空。 他哪有时间沉迷游戏啊？ 我是一个做事儿，我要把我自己的生活。小航知道我是，比如说这个点我要在电台节目上，下个点我可能做别的事情，所以我的生活是被很多的事情都规划好了的，我没办法。 真的是 发控在一个事情上很长时间，所以我因为我看到很多朋友很沉迷这个答题游戏，我觉得他们答题的应该不是答题的过程，是这个钱。然后还是那句话嘛，就是娱乐一下挺好的，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说，这其实是直播平台用于去获客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客户。所以呢，以后要是万一这个补贴慢慢的没有了，请不要伤心，因为一定会没有补贴会没有的。 对， 就跟我们打车 一样， 越来越贵， 对吧？ 对，道理是一样的，因为 啊，充一百送一百， 天上没有免费的这个午餐没有掉下来的馅儿饼，从你这儿获得的东西，他一定会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的拿回去。 但是 人家是商人， 但是只要收听我们的节目，黄浩同学会帮大家省钱，至少在最开始的阶段，比如送25块钱， 省钱啊！ 我还不够专业，在黄浩老师面前，我觉得我只能听着。上次的内容我已经做笔记喽， 可以马上实践出来。 我已经开始喽、 哎。以后我们这样吧，以后我们每周 给苗山整理一个小 tips， 最近是哪家银行又在打折了？哪家支付服务商又在？ 哇，太好了！ 这东西太有实用价值了，咱们要做起来哈，好吧？那当然，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慷慨的，外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任性的要去送礼物哈，我们要送出两个拉斯维加斯灯牌和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手机背面的这样一个 smart 卡包，智能卡包。那当然，今天呢，关于 DTL 的信息，这个来自花椒这样的一个百万作战啊，先跟朋友们分享到这里。那来看一下第二则的消息，就是叫做胜诉啊，这个谁胜诉了呢？就是跟华为有关系的，在1月11号，昨天中午的消息，华为呢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呢去诉讼了三星侵权知识产权案的一审判决，那也是华为胜诉了。那么法院宣布什么呢？说被告三星啊立即停止以制造销售和许诺销售的形式侵害华为一项专利权的行为，也驳回了华为的其他诉讼请求。诉讼受理费1000块钱由三星方面负担1000元整。如不服判决，三星可以依法上诉。 这基本上就是华为就是要讨一个说法， 这不是钱的事儿， 对，讨一个说法， 没错啊。 这个法庭是怎么看的呢？ 法庭认为呢，三星违反了标准专利谈判中的一项叫做 FRAND， 就是公平、合理和无歧视的原则，故意拖延谈判。那么，三星跟华为通讯领域的标准专利实力相当，但许可给华为的授权使用费是华为许可给三星的3倍啊。那么，此判决之后呢，双方可以继续进行谈判。那么其实双方呢主要就是就于这个无线通信发明专利产生了一些纠纷，华为认为三星侵害了他的专利权，所以这样的一个判决呢可以还说呢比较能够让我们算是叫一个翻身仗啊，但是我觉得未来还应该会一步加一步慢慢走这样一个路。好，我们来看看一张图，就是三星跟华为之间历年专利纠纷的一个一览表哈，从2016年到2017年到2018年，好几个月都会存在各种各样的专利纠纷的问题。其实专利纠纷已经是很多人们就是非常了解的一种在科技行业的一种纠纷了，算是。那么其实呢，不只是这个三星，之前苹果也闹过这一摊事儿，对吧？当然这回呢，还是华为胜了三星。 对， 这一仗打得还是不错的啊。 其实对于这个知识产权还有什么版权这一类的这个案件，我觉得随着这两年我们的版权意识提高了，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出保护自己，包括企业也是做好保护自己企业利益的事情。比如说这一次这个诉讼，我觉得这过程首先是一种怎么说，表明态度吧。 对对对， 当你侵犯我了，我要表达，不能像以前一样，由于我们会看重对方的市场、对方品牌、国家的市场，我可能就忍了。那时间长了，可能就是越来越会欺负我们，在这个产权方面啊，包括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这些方面，对方多少可能就会得寸进尺，对吧？ 你发现了没有？最近有另外，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话题。但说一句题外话啊，我估计黄浩肯定也发现了，就是像是虾米呀、QQ 音乐呀、网易音乐呀，就即便你买了他的会员的这个包，付费音乐包，你下载完了这样的歌曲，已经不再是 MP3 格式了。而是它专属的一种这个软件的格式，而且只能在你的会员有效期之内播放这首歌曲使用。 它其实很多的，包括早年的时候，你比如说像 AAC 格式或者 WMA 格式，都是有这种数字密室的这种密钥的这种技术。 你的意思说早晚还是会被破解是吧？ 破解肯定会有人去破解，但是说实话，就是大家也知道更加会通过这种方式去保护自己的一个版权。比如说以前我们电台节目也碰到过被盗播的一个情况，而且听说就是咱们有北京台的节目直接被外地的节目原封不动连 logo 都抄过去了的。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以后因为大家嫌这种方式为什么屡禁不止？因为它付出的违法成本太低了， 对 不 对？ 那如果以后有更多的这个法律来保护大家的知识产权的话，我相信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好。而且你看现在我们大家也知道说我要去买会员去买，因为买会员的话意味着是你享受正版那个服务， 没 错。 包括大家现在 做尊贵的跳过前后广告， 对 而且跳过片头， 而且包括说比如说现在你买电脑很多人也想到说我去买一个就品牌机，因为什么品牌机你算一下不比金融机更贵，而且品牌机原封不动的正版 Windows 跟 Office 预装在上面， 对， 你也不用去用盗版的产品，对不对？因为之前很多公司因为用盗版的微软或者 Adobe 的产品是被 两家公司的法务课以了巨额的一个罚款的。但是其实你如果不付出这个教训的话，你永远不知道说有些版权意识要如何的去培养起来。 没错，太对了。所以版权意识要越来越好。 小的时候你就一定要奶奶，像居委会的带红姑奶奶罚款，吐痰罚款， 对， 然后以后才不敢， 对吧？ 五块， 那会儿就五块 一个月挣二十。 哎呦，那会儿可罚得够狠的， 是吧？所以就是真的被罚出来的。其实提到刚才北京电台的这个节目，你知道我们现在什么技术吗？黄浩老师，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声音觅食的技术，在授权的播放器上播放没问题，包括我们自己网页上播放器，有很多人盗过去之后发现放就是乱码，这是上次我在技术中心那儿听来的。 哎呦，这么好， 他们可以把这个、 就是、独特的一个编码，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在音质里面就有一个觅食，在声音里面。 哎，你还知道有些个这种伴奏下载的网站，如果你不付费的话，你下的这个东西它会里面带有声音水印儿， 对， 哦，就是底音儿，是吧？ 对的， 这是一条视听语音，而且还是一会儿左声道，一会儿右声道， 对， 你就没法把它消除掉，根本就是。 对，然后包括像电视台现在也有加密和加扰的技术， 对对对。慢慢来吧，这个是早晚的一个趋势，我们还是支持的。毕竟呢，打击非法的盗版啊，这种情况是势在必行的。 没错 啊。OK， 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第三条的资讯呢。近日呢，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也举行了一个缓解交通拥堵服务市民出行的一个新闻发布会。那么，也是针对共享单车的乱停放、押金等问题呢，北京交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了，将会通过立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这个发布会上主要针对共享单车的问题，就交通委的一些负责人就介绍哈，共享单车经过两年的发展，确实解决了最后一公里这个问题，但两年增长到190万辆，速度有点太快了，伴随着出现了很多问题。首先就是要控制总量，解决无序增长这个问题。第二呢，就要针对乱停放，明确企业主体对自己这个车辆停放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问题，由区有关的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先解决乱停乱放这个问题。不过他们都认为建立长效机制，由这个巡查人员在路上巡查过程中，将这个违章行为上传到企业，由企业清理，这个也至关重要。 但是这些措施呢，这个也会使乱停放有所缓解，但还是有反复的哈。那今年呢，重点推进北京市的非机动车的管理条例，该条例呢也对于两轮车、三轮车都会有相关的规定。那么法规上面啊，对于总量、企业总体责任等等进行一些明确，也从根本上面去解决共享单车的负面问题。另外呢，像是押金的问题呢，也会跟企业进行沟通，正确去解决和疏导这个问题，也会通过立法去解决和协商。那么按照负责人介绍说啊，这个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们北京市的将会完成3200公里的人行步道和自行车道的治理工作。 我觉得一步一步推进吧， 真的是这样。其实你看，现在这个共享单车刚刚来的时候，大家都拍手叫好，说太好了。但发现现在好像都成了这个城市的伤疤和城市的垃圾，感觉好像是一块一块的，像牛皮癣一样。 而且今天呢，这共享单车的部门除了为我们的有些市政的一些带来因素之外呢，他自己可能也要面临问题，是他前段时间是不是烧钱烧得太猛。 对， 今天下午刚刚有一篇来自腾讯财经的一篇报道，我就在这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太好了， 腾讯财经的这个一线这个栏目的报道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从本周开始呢， OFO 小黄车公司账户上的可用资金仅剩下不到6亿人民币。如果按照 OFO 每个月4到5亿元的人工资跟运维支出的话，以持续流出押金计算的 OFO 手上现金仅能支撑一个月。所以这种免费骑的模式到底能不能长久？因为大家现在中国消费者现在以前有的就我们普通消费者肯定都是喜欢去这种占便宜的，但是你占完便宜之后发现这个事情能长久吗？所以我们见到太多这种事情了，就是你以前占过的便宜后来你要还回去，比如打车，或者是说你以前占了的便宜后来就倒了，比如前段时间跑路的那个小蓝单车。所以其实我觉得消费者还是应该保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消费观念，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所有的服务不可能一直免费的话，你一定是要付出一些东西的。 让大家， 如果你万一是通过一个就是免费的方式获得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一下这个东西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不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好，我们广告时段咱们好好思考一下， 来听一段片花广告。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独美文朗诵会，以朗 是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的，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站的主题内容哈。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还是应该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关于这样的一个在美国的拉斯维加斯也应该是正在举行的全地表最强大的一个消费电子大展 CES 2018了。那刚刚呢，我们听过了有三条资讯之后呢，下面时间我们也看一看哈，这个2018年 CES 当中的一些个最热点的话题，我们也会通过前方的一些个我们的特派记者，包括他们带回回传的一些画面，能够让我们去了解一下前方都发生这些什么事情。另外也特别的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去收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带有福利的视频直播。 也非常感谢好多的朋友已经分享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地址，所以呢，希望所有在线的朋友快快的把982魔力工厂扩散出去，因为我们今天要带来了非常有意思的礼品送给大家。 是的， 只要你编辑 CES 加上你想说的话，比如说我特别想要或者喜欢你们这样的词儿， 就这么随意，这么任性， 对，就发送过来，你就有机会获得，非常有意思。你看我们的导播老师把这个镜头切到我们奖品上，小航同学在我身边制造了灯火阑珊的景象，已经有一个时段之久啊。 是的， 这里 那边还有一个， 哦，那边还有， 这里还有一个， 对， 看如今的两个男人一边拿一个哈霓虹灯在我身边闪啊闪，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是 今天我们会聊到拉斯维加斯灯火阑珊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会儿就聊这个事儿，好吧？哈，我们这样，先让黄浩哥我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今年拉斯维加斯这样的一个电子消费大展，那消费电子大展当中一些个最最最值得关注的亮点，好吗？ 很多朋友还是不是那么了解 CES， 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CES 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消费电子展会。所谓消费电子，就是它不是一个行业性的，它是大家能用得到的、买得到的新鲜的技术、好玩的技术，跟电有关的一切都行。所以呢，早年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以前是什么电脑啊，手机其实都不那么多， 手 电脑跟家电，对对，哎，有手电筒， 有手电筒，智能的， 对， 三装一响， 充电宝啊。 所以现在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当然随着汽车开始进入了智能驾驶跟电动驾驶的这个范围之后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厂商开始加入到 CES 阵营当中，开始展示一些类似于像这个智能驾驶啊，包括像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部分。然后呢，而且像未来它会走向更多的比如像 AR VR 的领域，以及我们知道2020年咱们国家有 5G 的商用，那么 5G 其实在美国已经有运营商宣布在2018年的下半年就要开始进行一个试商用了。 是的， 那包括像万物互联 5G 的理念就会越来越多，所以大家能在 CES 的相关新闻里看到的整个的东西、整个的产品品类和整个的复杂的种类也会越来越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东西都会出现。 黑科技是吧？ 黑科技是一个范类，我们就我觉得用意想不到更好，因为你说黑科技，大家可能都想说哦，大概能想得出来就是那些东西，但是意想不到， 哪些东西 真的是， 我怎么感觉我自己很茫然？ 你茫然就对了，因为 啥都没见过。 我觉得科技对于大家的意义就是说，就是你可能现在是茫然的，但是你慢慢的会发现说，这个茫然的东西正在帮助你改善你的生活，让你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 哎，这个话总结得特别的好，所以正是因为茫然，去催生了这个世界在不断发展、 探索 这样的一个科技领域该如何能够面对我们的人类的需求而不断创造服务。另外还有在创造需求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吧？没有需求没关系，我们创造需求。 需求特别好，我每天都在想知道下一个红包到底能抓多少钱。 你先把下顿饭吃什么先搞定吧。 而且现在很多时候其实是技术在拉动人们的需求。比如说如果没有技术的话，很多时候你一定不会想说啊，我每天 我不需要看这个，我不需要看那个。但是有了这项技术之后，你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那个？其实技术是给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需求的，技术在挖掘人们的需求。 没错， 不是说因为人的思维是有局限性的，你意识不到说你自己内心在想什么，因为你可能会受于一些因素的桎梏，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事情不能做，那就我就没有这个需求了。 嗯， 可是这个技术出来了之后，你就说，嗯，我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就自然而然在产生了一个新的需求。 哇，那其实我觉得我在享受比我聪明的人，比我走先一步的人 啊， 当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两个人比我想的前面了，他可能把他的技术融入到科技里，就让我感受到，我当我没有感受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需要，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可以这样。 就跟咱们几年前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有人想到过说咱们广播节目也能在这个这么多人，现在有这个两三万人的人同时在观看我们的节目，没有想到过的。 对， 不是哦，30万哦，现在已经30万喽。 哇， 对啊对啊，我是你看我你们聊天的时候我一直低头在干嘛哦。 哎呦，真是。 所以我们要不要让更多的现场的画面让我们这30多万的视频直播的观众们看到？ 有道理。那么从哪里说起呢？还是要先从这个今年的 CES 消费电子大展变车展这个事儿来说一下。 最热门的一个事情了，因为我想最近很多朋友，因为不光是在 CES， 你像前段时间，你像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去买了特斯拉，对不对？然后前段时间呢，像未来、未来汽车在这个的这个发布会，我记得咱们的主持人之袁一还去现场了 啊。 然后呢，这个。这个像国产的这种电动能源汽车，对，类似这种的吧，不管你是为了占号啊，还是为了这个就真正便利开一电动车出门，我觉得电动车包括智能驾驶也是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没错，像今年的话，我们会看到在现场就会有来自于百度的 Apollo 的无人驾驶，还有像是拜腾的汽车，也是这种非常非常非常哇惊艳的车内的装饰。 对。 概念车哈，靠不靠谱咱先另说。 对， 还有呢，这个英特尔的啊、无人驾驶，这个 AI 的自动驾驶。 哎，这个那个苗山刚才发出了一声这个其实我能理解哈，因为大家对英特尔的印象就是英特尔。 英特尔不是产 CPU 的吗？ 它不是等等等等。 对。但是其实英特尔最近，因为说实话，大家对它做 PC 芯片的 PC 处理器的印象根深蒂固了，所以它反而不需要在那个方面做太多的事情，因为。你再怎么地买个电脑，咱们这可能工作这堆电脑都是英特尔 inside 的，对不对？ 对 对。 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智能 AI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还包括像后面我会讲到他有那种小的无人机的这种产品、去做智能的配件。其实英特尔在这些部分做得非常好。 啊，他可能会给大疆做配件吗？ 哎，大疆最近新出的那款只卖699，只卖699的新无人机产品， 三位数。 对，3位数的新无人机产品，它是大疆投资的旗下的一家公司做的，就是用的英特尔的芯片做的，用大疆的飞控系统。 哦，你看我一个技术小白，然后呢踩对了点儿。 而且我一点都不羡慕你们，这早买早用上，贵就认了是吧？之前我买那个 Osmo 云台，现在已经变成 Osmo 的二代了。 后面我会看到现场来的那个 Osmo 的视频，其实东西做得很好了。 哇，直接前面减个一呀、啊！ 对， 那个是吧？ 来吧，我们先看视频吧。 他伤心的不行，对你那个老款的好， 真是老款的好的不行啊！充电充好久好久呢。 老款好，尤其在咱们二手是吧置换平台上，一定可以换的好价钱。 我求求你，来吧，先看看这个百度搞的什么事情。 好。 哎，今天我们这个发现视频好像。出点小问题啊！来，我们就还是先看这个吧，来看这个拜腾的这个汽车。 区域呢有很多汽车的市场，那现在我们要去体验的呢是拜腾汽车。拜腾汽车的发布呢，其实也算是掀起了一个小的波澜啊，因为毕竟它也是发布时间比较早。那 CES 也有带有变车展的意思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拜腾汽车到底体验怎么样呢？走，一起去体验一下。OK，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来到了拜腾的试驾区域啊，我们现在来给大家绕车360度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其实整体还是比较酷炫的。前面呢是有拜腾的这个 logo 和标志，看到一下。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这里是有三个摄像头的部分，它其实是可以有实现刷脸开门，但不过今天并不在演示的范围之内。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后视镜的啊，它的后视镜其实是被一个摄像头所取代。那现在呢，我们就上车体验一下啊。 驾驶员的触控屏呢是全球首创的啊，那它不会随方向盘的转动而旋转啊。那我给各位现在演示一下这个我们的大屏的一些功能。这个大屏呢通过三种方式控制啊，语音、触屏和手势啊。在 在自动驾驶模式下呢，我们最推荐的会是手势控制。如果启动手势控制，我们用这个手势啊。如果呼出主菜单，你就把手翻过来就可以了。这个主菜单就像你苹果的这个 Home 键啊，随时你都可以呼出它。然后我变成一个指点的模式，我就开可以开始选择的功能。那比如说我现在正在打一个电话会，这时候我想看一下我导航地图的信息，我想看一下我下一步去哪，那没关系，随时呼出主菜单，你不用结束这个电话会啊，所以你可以再进行多任务啊。比如说我呼出主菜单，然后我查看地图啊，这个电话会不会结束啊，但是我可以看我地图的信息。那我今天想去的所有地方会显示在屏幕的最上端啊。如果说哎，我可能这个时间赶了，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要拖动它啊，改一个时间就可以。 刚刚看到了这个拜腾汽车的一个情况哈，的确有些部分让我们惊艳到， 特别的惊艳。我觉得那个敞篷敞的，不是敞篷敞的，大天窗大的，就像是 没天窗一样， 开卡车一样的感觉。 叫天窗，就是一顶棚玻璃。 其实坦白的讲，就是因为这些厂商，包括像拜腾也好，像蔚来汽车也好，他们没有很多的传统汽车的这种桎梏，就他们有些时候造车的时候会比较的。比传统的车厂更大胆，其实说实话，因为你看，举个例子，你像很多的，比如说宝马也好，像奔驰也好，都在做电动车，但他们的车上还是有很多传统车的影子，他可能还要兼顾一下，哎，我以前的用户群对于这个新的电动车能不能接受，他有一些这个问题。 但是像这样的车就会只是，我就只抓年轻人啊， 对， 就喜欢追星求艺的人， 对 吧？ 但是你看这个套路上，其实特斯拉就很成功啊。特斯拉其实一开始只吸引年轻人，很多的那种老，比如说以前开宝马的用户，他觉得特斯拉。就是年轻小屁孩的东西嘛，但后来你看他们也开始觉得说我可以接受特斯拉的一些设计。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观念需要一个转变，有时候我们有东西叫市场教育，那你需要让市场意识到一些事情。 哇，那简直就是针对我来是不是研发的汽车嘛哈， 你是需要 我们潮人这一代潮人 再增加一点幼教没有开玩笑，是这样，刚刚我们看视频里面那个你刚刚说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大天窗啊，特别漂亮 大卡车呗， 但是我就有这么一个担心跟疑虑，就是说你看现在咱们车都有这个遮光板，你说要是万一要迎着光开的话，这多刺眼！ 没事，发明一个这个遮阳膜， 或者那东西能变色儿。 对，遮阳的膜贴在玻璃上嘛， 那就看不见了。 不呀，就是它只遮阳。 哎，我觉得可以使用那项技术。如果做过波音787的朋友们，应该都了解它个天不是天窗啊，是这个舷窗。它的这个飞机这个舷窗是变颜色的。 对， 没有这个小窗， 787的那个 没有小窗， 这 个遮光板， 哦，好像是，我 是可以液晶变色， 对， 哎，那个技术我觉得可以融入这个天窗里边去啊， 哦， 对吧？ 哎，可以，贵不贵啊？ 是吧？反而那造价不便宜，肯定得背用户身上是没问题的。 可是你不是啊？可是飞机是这样的，787是双层的吧？ 都是不是啊？ 不是双层的， 不是三层的。 好吧，它大，然后可以装那么多人，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费用 ，share 一下。然后呢，现在这个车就只有最多四个人。 嗯，也许 有 一个人 有点贵哦，也许一个人 是吧？ 嗯，比如说我一定会找三个一起来背，你就一定 黑锅是吧？ 对，你就一定一个人出去嘚瑟。 我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 对， 啊，那我觉得咱们看看别家的车怎么样。 好， 这个英特尔的这个 AI 啊， 对， 自动驾驶。 英特尔其实它不算是一个车啦，它其实算是它做了一套芯片去辅佐。提供这种 AI 驾驶智能驾驶的这种运算的系统， 其实贡献了一个系统。 对，因为像英特尔也好，像联发科也好，高通也好，今年都在做。高通其实也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它是叫骁龙 820A、嗯。听上去型号不是。 骁龙是不是华为里面那个？ 不，骁龙是就是华为是麒麟。 哦，麒麟。 骁龙是它其实是手机芯片，对，但是高通的手机芯片里头其实也是。做了一些跟汽车相关的智能驾驶的服务的，而且高通今天说了，高通已经跟包括像这个宝马，像这个很多的厂商已经去合作这个它的智能汽车的芯片了。 哎呦，这橄榄枝都已经该发出去了哈！ 我天哪！ 其实很多时候现在不是说手机芯片的、或者是芯片厂商的橄榄枝扔出去，而是。车厂们主动找过来，因为车厂们对于他们说他要去主动的研发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的话，他还得自己在担起炉灶，因为他有很强的这种就是机械工业，但是它没有很强烈的智能工业的东西。比如说我刚才翻到了像这个高通，它已经是跟像比亚迪，它比亚迪这才去了人去它的发布会上，美国的 CES 发布会上、包括比亚迪、捷豹、路虎，很多人好像是对捷豹的那套系统是有微词的，说让高通来拯救下捷豹的那套系统吧。 还有玛莎拉蒂的那套系统也是，天哪！ 等一下，玛莎拉蒂也是跟高通合作的。 对 哦，天哪！ 所以以后这些豪车品牌，包括像比亚迪，因为比亚迪其实也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主流市场的偏年轻一点，就是它做电动跟智能做了比较多的品牌，那么都快速的步入到采用智能芯片交互的这种智能驾驶的快车道上。 太好了，因为不再像以前那种，很多时候会发现车里面那个系统扎到像金缕银王一样哈，金缕银王那种感觉，就是4096色，就是啊。要不然256色屏幕，你们看着都不行，这太不细腻了，那屏幕也。 现在的 什么时代了，都已经。 现在的现实展现给我们的就是谁有技术谁有未来，对吧？ 对。 而且就是这个智能，就像我们这个节目一样，就生活在各个领域，你逃离不开这种智能的技术。 太对了，所以我觉得苗山经过，比如咱今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洗礼， 我就开始带电。 你就必须得带电，而且跟呢，就是已经从一个数码小白。一定会变成一个科技大宅， 数码大白， 对， 哦、科技大宅、那我更没有未来了。 我说你那个宅子很大呀，充满了科技感， 哦、 科技大这个大大 house 哦，从此我就享受到智慧生活， 可算着不回来了。 哦、就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轻松一点实现智慧生活。 是的，刚刚我们提到这个智能的汽车哈，看看刚刚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骁龙，看看一下英特尔这边的展台。给到我们一些怎样的 AI 自动驾驶的一种酷炫的表达方式，来看看我们的前方的记者给到我们一些怎样的视频回传。 大家好，那我现在所在的呢是英特尔和奥林匹克区的一个展示区啊。为什么说是奥林匹克呢？因为它这次呢是和奥运会进行了一个合作啊。具体有哪些合作呢？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现场展示了很多的 VR 产品，那也是第一次奥运会实现 VR 的直播，所以用户呢可以通过在家中啊佩戴他们的 VR 产品来实时的观看奥运会的直播。同时啊，还有一点就是你甚至是可以通过以运动员的视角来观看，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去参加奥运会的朋友来说，可以算是一个小福利了。那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很可爱的，看起来萌萌哒的无人机。那这些无人机呢，到时候会在奥运会上进行一个表演，那看起来想象一下也是一个非常酷炫的表演呢。第三个的话就是英特尔也会完成在奥运会上的 5G 部署，所以现场的网络情况我估计大家应该不用太担心了。那么我以上所说的这三种呢，其实在下个月啊，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上就已经可以体现了。我们也期待能够看到啊，英特尔在各个场景当中有一个更好的展现形式。 OK， 我是凤凰科技18现女主持伊娃拉斯维加斯为您报道。 感谢伊万带给我们的报道啊！其实呢，他你看看，特别羡慕他能够看到这么多神奇的玩意儿， 在现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为什么黄浩为什么都不去呢？ 没有来咱们节目啊？ 对，我就觉得我们真的太爱你了，真是。关键我们的吸引力比这个 CES 更大。 就我们也有拉斯维加斯。 就是啊，我们还有小灯灯，对。 我的天哪！我觉得看完了这些，简直是给我。 就觉得科技其实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活的， 对， 太改变了。 我们顺着这个说，刚才他其实刚才有拍到那个无人机那个画面，对，所以我们再接着说一下吧。后面好像没有提到，就是那个特别便宜的69的无人机，那个无人机马上你可以开始买了。但它其实的用途跟我们常规意义上的卖这种几千块钱的无人机，比如说像大疆的那个 Panto 啊，或者是像这个 Spark 小都不太一样。那个产品它都或多或少的会具备一些这种拍摄能力之类的。那个小的69它具备拍摄能力，但是它大部分它是作为一个给 青少年去做这种 玩 对玩具，他也具备，他甚至开发了一套整体的开发包，你可以用他的开发包去让孩子们自己去编程，他能实现比如说空中翻滚啊、这种一些很花式的动作。其实如果家里的孩子就是有这种喜欢的话，其实给他一个去让他去开发一下自己的一些智力，我觉得也是个蛮好的事情。 这是一个高级的航模玩具， 对 对吧、 对。但是你注意到因为它的体积不是那么大，所以说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在北京地区咱们无人机的放飞的空域是受到严格的一个管制的、而且它会有限制，说你无人机不能有多大的一个尺寸，比如像潘总那个尺寸的那就是明显是就雾啊，是明显和 Espy 是明显是不能在公开场合去这个 使用的、 那么其实在六环之外，而且不能要就两咱们两个北京的新机场是周边是不允许， 坚决是不要进去。 对 这种安全问题一定是要严令禁止的，因为只有因为前段时间听过很多无人机因为一些就是非法的放飞造成了航班的延误，甚至航班安全事件，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对于这种小的产品的话，其实以后因为现在关键是对无人机的管控没有特别大的多的一个政策在明确的指导， 主要是发展的太快了，政策跟不上。 所以我们希望说，比如说这种大型无人机跟这种小型的玩具型无人机，是不是可以进行区隔的管控？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用这种小无人机也能体验到一些科技乐趣。因为现在699价格真的不贵，很多朋友真的我觉得很心里很痒痒，想去买一部。 其实提到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目前比较普遍的问题。这个智慧生活带到我们生活里的时候，科技产品发展的特别快，日新月异。每天都有更新速度，但是呢就是很多相关管理的部门可能确实不太了解，所以这个政策比较滞后。这件事情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发生，比如说刚才黄浩提到这个无人机的问题，它的管理就会有这个问题。还有包括其实很多它的那个电伏量大不大呀，千瓦对身体有没有辐射呀，我觉得这些是不是能够在科技发展的同时那么快，我们很多部门要和这些联动起来。 对，没错。所以说我们每年都会做这个电信日的时候的主题专题特别节目，也会给大家去解答一些相关的问题。 对，因为靠大家自觉我觉得真的很难，一定要罚， 就是一方面 要罚。 你要是当了这个领导一定是个暴君。 你知道像共享单车，我每天有时候夜不能寐，就在想怎么解决，因为我觉得很可惜，我经常骑它，我是觉得它解决了我特别难的最后那一公里不想走路的时候，特别有用。但是我每每看到那些可爱的小黄车，它挂在这个栅栏 上 面， 旁边 对，我都觉得这些人怎么想的。然后我就在想，也对，也没有控制它，也没有告诉他你这么放一下会罚你500块，然后呢也没有吓唬住他。后来我就在想，如果当初我们在推出它的时候就能考虑到怎么限制，比如说我就曾经献计献策啊，这是今天随便说。 你打电话给这个市政市容委， 如果有一个像充电桩类似这种东西，划分一个区域，我锁不是随地可以上锁，必须到这个区域里咔哧卡住了它 才 算上 锁得上。 对，那它就不会乱放了，不然它会一直扣钱呢。 你看了吧，那个区域非得挤成大粥锅不可，肯定是。 所以最开始我们市政府出的那个单车你记得不，共享要拿公交卡刷那个，那个就很科学，就是因为它需要回去缠上它才停止计费。 对对对， 对吧？ 所以， 你说我多累啊！我一宿宿睡不着觉，我就在想办法。 为庐山鼓掌啊！对，真是不容易。 哦，谢谢大家，这是我应该做的。 那怎么办呢？赶紧要支持一下你自己，因为呢，赶紧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可以获得到我们的福利啊！那赶紧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982魔力工厂，然后关注之后点击视频直播收看节目，然后呢，在我们留言区里边进行互动，回复 CES 加上我想要以及相关的话。 喜欢你。就叫 好嘞，可以获得我们相关的福利内容。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前公布这个获得福利的朋友们的名单。吓死我了， 没吃什么， 你咋了？这是今天这来，我们继续来聊下面的一个话题。刚刚看过了一些个消费电子展秒变车展之后哈，刚刚既然提到了这个英特尔的展台这种 AI 的概念，那其实也可以能够让我们联想一下万物互联这样的一种全新的体验，尤其呢是以芯片厂商它的一些新技术去驱动着新的应用场景的一些体验，比方说英特尔的智能芯片呀，刚刚我们黄浩也提到的骁龙的笔记本啊之类的内容。这样我们还是呢以视频为证，我们先去前方看一看，然后我们再来跟朋友慢慢细分评说 的展台。那我们都知道高通的芯片是很厉害啊，很多产品都搭载了他们的芯片。那其实在今天的展台当中呢，它除了我们日常所见到的手机产品，比如说像1+5的手机，还有像三星的手机搭载了他们芯片，那除了手机产品之外呢，我们也看到了众多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鞋子手表等一些智能穿戴的产品。那同时呢还有一些比如 智能安全，然后智能门铃等等，也搭载了他们的芯片产品。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现场展示了汽车，那也是搭载了高通的汽车解决方案。但除此之外，还有好玩的一点呢，就是在农业方面，高通的芯片有搭载，比如说在有的种植园，然后有一些监测的部分也有高通的芯片搭载。那其实我会发现高通的芯片是遍布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那在这些芯片中呢，其实反映的不仅是科技的进步，也是我们之后越来越智能化的生活。不知道您对于这种生活是不是非常的畅想呢？好了，我是风科技十八线女主持伊娃拉斯维加斯。 好的，感谢伊万啊，这个报道还是很详细的， 谢谢， 而且语速相当之快哈、啊，根本听不过来。 每次我都觉得他说啊，我是伊万，然后配合我在拉斯维加斯进行现场报道。 他说了一下十八线女主持人， 我伊万， 对，还有巴黎在哪里？ 对，我就觉得好像是不是站在拉斯维加斯，今天又说一个英文名，我是伊万，我现在在拉斯维加斯带来现场的报道。 哎，真是棒棒的哈、啊！当然了，其实呢，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报道，关于这个英特尔的展台，那其实、啊、高通方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内容，包括像三星展台怎么样，我们一个一个都先看一下，然后呢我们也会稍微的进一下整点的 小宣传， 哎，对对对，然后回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再去分享一下2018年这个 CES 拉斯维加斯的现场什么样子， 一起看看。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在 CES 的三星展台， 哇，感觉周围好智能。 三星呢这一次，因为我们知道他在发布了一个 Bixby 那个语音人工助手那个产品，所以说呢他就开始借助于这些产品去打造一个智能连接的部分、嗯、而且 Bixby 以前只用于做智能语音的一个回复的一个部分，但是 Bixby 在今年的时候将会被作为一个家居控制的这么一个一个部分去使用它了，所以说大家可以以后在家里中，因为今天还有别的电台的一个节目上有朋友会问说，我能不能事先说在家里头我就用一个语音去控制一下所有家电啊，不是未来，是现在就可以、 哦、 对对，我其实觉得就可以了，既然可以手机连接通过 WiFi， 那就不是换成语音的区别吗？ 你定义好不同的设备的名字，比如说卧室的空调、客厅的空调、 客厅 的 小米盒子，一般都会是、 对对对，它会有这样的，客厅的盒子、客厅的电视， 对， 打开客厅电视、 卧室的 Sonos 音箱， 对，类似于这种的、 哎、 你给它一个标注就好了、 哦、你们的想法太简单，如果是我、 啊、 我就会说哦亲爱的亮 他哪知道哪里亮啊， 不，他就叫亲爱的，他就叫亲爱的， 哦，我就是说让你 起个名字， 那个屋它就会亮起来， 我管我的卧室叫亲爱的、 哦、 然后我就对着这个手机我会说亲爱的亮，然后我的卧室啪就亮了。 家里是多缺男人啊、哦感觉很惨，很落寞，几哭泣。 我好惨， 脸都红了。 我好惨， 上节目这么多年以来最惨的一幕，眼泪都飙出来了。 你怎么一下直击重点？ 来吧，我们还是看看别的展台，不让你没那么惨，好不好？ 这款产品叫做 Mix 630 MIIX 630，这是 Mix 家族当中第一款我们跟高通合作的，也是搭载高通的骁龙835芯片， 就像一个移动规格的芯片。 对，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是把手，很多人就觉得说哦，我用电脑不方便，做很多事情我用手机很方便，然后 performance 手机很好，我们把手机体验最好的部分放到了电脑当中，但是它不是一个手机，它是一个电脑，可以做远超手机的东西，可以高效的工作，然后有超长的待机时间，值得哈赖的是我们的待机时间达到了20个小时。那如果在好的光线下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说可以体验到我们整个产品的细节做工处理是非常优质的，我们用的这些面料啊以及 metal 啊，下面展示一下这个产品，键盘可拆卸，非常容易，这是一个很现在市面上常见的一个form factor。然后想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很小很多很小的细节，便携在你走的过程当中，可能哦我不知道笔放到哪里，对吧，可以插到旁边，然后也可以吸在旁边，可以吸到这里，就可以免除不知道把笔扔到哪里的困扰。 这边的 camera 是 IR camera， 我们可以用来进行人脸的面部识别，所以在搭配 Windows Hello 使用的时候，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的数码科技单元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我们的嘉宾数码达人评论员黄浩，欢迎。 噔噔噔噔，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跟您去分享一下这地表最强的2018年美国消费电子大展 CES 的前方内容哈。那其实呢，我们会发现这个里边有非常非常多跟上流厂商，就是这个芯片呐、这样的厂商们，他们这样的一些个必不可少的关系， 对， 然后再会引发一些像是品牌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个人消费品的这个厂牌，他们进行的更新的换代。 我们就像刚才刚才看到在整点之前看到了那个短片， 联想 推出这个 Mix 36630这个产品来说吧，这个产品的最大不同是以前刚才苗山说到了，我们电脑里头不都是噔噔噔噔噔，电脑里都是英特尔，对不对？当然电脑里是高通芯片。因为现在其实你如果用手机的话，也意识到一部手机产品它的性能真的不比一部电脑差，对不对？看手机上现在什么能做，手机上也能剪片子，而且感觉手机上做很多事情还更方便。比如出了一个图片 PS 个图片，一下子就出来了，可能比电脑上还更简单。 对， 所以其实整个手机的性能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的。那我能不能把手机芯片这个这么好的性能用在电脑上呢？高通给了个答案，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说就出了叫骁龙芯的笔记本电脑产品。而且呢， 头一回吗？ 其实不是头一回，在去年的时候呢，高通的这种科技峰会上、技术峰会上呢，就已经展示类似的技术，而且当时已经说了，像联想、惠普、戴尔、华硕、宏基都会有类似的产品出来， 主流品牌、啊。 对，但是这次呢，联想走的比较快，就直接拿出来了，而且拿出了一台是一台二合一的电脑，因为比较轻便的一款产品。 是。 那因为大家有人说以前，比如说像这种手机芯片，不是只能跑安卓系统吗？不是的。这部 Mix 36630啊，跑的是原封不动的 Windows 系统。 哇 ，Windows 就是 Windows 系统，你在那儿做 PPT、打字、看视频、上网 都没有问题， 干嘛都可以。然后呢，其实理论性能上头离这个英特尔的高端的处理器肯定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你跟什么 i7 的那种高端处理器，那多少钱，对不对？这个才多少钱，对不对？这个不能这么比。但是它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秒声听到可能要哇一下，这个笔记本只有700克。 啊， 两部手机的重量， 一斤二两，一斤四两。 因为现在差不多普通的笔记本产品大概比较一个常规的是在1.7公斤左右， 嗯， 然后呢一个超轻薄的产品，比如要卖到1万多、2万多产品，它大概是能到1.2公斤左右，这个是700克， 就仨 iPhone 呗， 对。它的键盘比较重，因为联想 是收购了 ThinkPad， 所以它的键盘做的比较的有这种就是 比较 Think 质感，比较 Think 质感比较好，所以它不是这种超轻薄，就是打字比较舒服。加起来后差不多也就是1.2公斤左右的样子，嗯，就是机身加键盘1.2公斤。最重要的来了，续航20个小时， 20个小时 不用充电，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像举个例子，像咱们电台主持人，比如说要每天去编稿子也很累，嗯，对不对？我要带着到处跑，那怎么办呢？哎，我就带一个这就行了，我不用带什么充电器。因为你手机现在基本上，如果你用的不满的话，其实我不带移动电源，一天也能够可以。 对， 所以其实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叫实时的这种长效续航的技术。 嗯， 而且它里面也预置了叫 eSIM 卡，我如果， 啊，还能插 SIM 卡， 它既能插 SIM 卡，又有 eSIM 卡， 嗯， 因为很多现在的这个运营商还没有开通这个 eSIM 的业务， 嗯， 所以可能还要插张 SIM 卡。也就是说，它能像手机一样的随时随地到哪都有电，而且到哪都可以连线。 就不需要要找 WiFi 了， 对 对， 所以这个才是手机芯片放到笔记本电脑中的一个意义。 我可以理解为，其实它就做了一个有笔记本电脑手感的 Pad 吗？ 移动办公 都不是手感了，因为你比如说举例子， 就是笔记本电脑， 你拿 iPad 去办公，你还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有些界面还包括一些 软件是无法用的那种， 还有包括文件支持是不 对 的， 对 对 对， 这就是 Windows 啊， 那就是 Pad 形式的。嗯，笔记本电脑， 你可以把理解成以前是我们要出门的话，拿了一个笔记本电脑，拿了一个手机，然后手机要通过热点去连接，现在把这个手机直接崩扔进去了。 哎呦， 哎呦， 有，你知道吗？我其实用了很多年的时间啊，才建立一个想法。就以前我会觉得，哎，手机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家可能一个大彩电才4-5千块钱，或者是一个 手机要卖 笔记本电脑， 啊， 对，笔记本电脑才8-9千，为什么我手机这么？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了，你的手机你要求它多高，它的反应能力稍微慢2秒，你就会骂街。然后你随身携带它，你每天就会用它，一天摁它上千次、上万次。你们家的那个电视虽然大摆在那儿，你说你看多久？你就笔记本电脑，你办公时候用，平时你拿它玩乐吗？ 哎， 所以你手机利用率这么高，为什么它不是贵的呢？ 而且它集成度更高啊， 对 吧？对， 后来我想，对。但是你刚才提到这一点之后，我觉得最可怕的是现在它办公娱乐一体化了，真正达到一体化， 没错。 因为说实话，这个 iPad 我以前有过两代，我都没有觉得它那么的方便，因为在办公还是不行，它这个大号玩具可以， 没错。但我家里的 iPad 都已经被我闲置了，他们说你可以那个导航仪当，我说但我那个 iPad 好像不支持 4G，是纯 WiFi 的，那你可以开流量这热点，我说那还不够费劲的呢。 对，热点还费电，对吧？ 这有个问题 ，iPad 最近销量，大家看到一些数据上销量并不好，那是因为 iPad 的换机驱动没有那么大。你买了个 iPad， 可能过几年你觉得说 就闲置了， 对，闲置了。但是你买笔记本电脑你不会闲，因为笔记本电脑你要拿来做事儿， 对， 它是生产力工具。所以如何把手机芯片强，它既然都这么强大了，为什么不能来做这种生产力工具？对不对？ 就是啊。所以呢，生产力工具这么多，我们觉得未来呢，也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方式进行变化的去进行移动办公。因为现在其实办公的这个场景是越来越多样化了。有些人会在火车、高铁上面办公，有些人会在飞机上面办公，有些人在咖啡馆，有些人在办公室，什么样的都有。但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能够满足各种各样场景的办公需求，这个相当重要。而且对于续航特别的有一个实际的考量价值，它不只能够保证一个产品能够20个小时续航，甚至他认为，这个电池我用不完一天，我可能用8个小时够了，我还能反补我的手机，是吧？ 对的， 这多好，我充电宝都省得带了。 现在那个笔记本电脑都会有一个插口，是叫做不间断的供电，也就是说即使是电脑关机，你也可以把电脑当个大移动电源给手机充电，电脑都有这个功能。苹果没有。 Well， 是不是感觉自己想要换电脑了？ 我就觉得未来发展可能就是我的手机和刚才黄浩说那种电脑可能同一账户一体，只是像子母机一样， 就是，现在就是账户，现在是一体账户啊， 而且就是子母机嘛，我说的是，甚至就像有的时候在家里两个显示器就可以同时用一样， 而且是无线的显示器，无线的不用 现在。哦天哪，哦，发展的太快了，我想挠点桌子，就 是觉得 就是有点 这种的消费电子大展能够让我们看到明天， 对 对吧？ 我突然，哎，真是的，我也要去。 明年慢慢 我也要 去 啊！哦天哪，我是觉得怎么这么好玩，感觉那是大号游戏厅那儿就是 去吧。 大家如果想获得我们今天闪闪亮的小礼物，然后有两种啊，这两种就别忘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叫九八二魔力工厂，左下角视频直播，点进去在留言区留言，关键字是 CES 加上比如说我想要好喜欢你们这样的词。哦天哪，我 搞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就是 对不起啊，我又说了实话，就是这样子，就只要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提供的奖品了，非常有意思哦。 来吧，那继续来看看我们下边的一则视频的内容，我们要从这个小的产品移动端呢、啊，要走向大一点点的移动端了， 哪里？ 就是家里边的移动，家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客户端。家里边的我们的智能家居的体验，其实也是未来的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你没有发现现在很多的品牌都在去做家居产品吗？ 对 对， 家居产品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说个体，因为你要做个个体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要做一个生态。我不是说我只要做出来一个东西，你跟谁联网啊？因为一旦有联网，就会有个生态问题。 没错。 所以你看现在各家，包括像国内各大家电厂商，像类似于用华为做通信的，像 TCL 是做家电的，他们都会想说，哎，我能不能把我自己家全套的东西，比如说华为，我有手机，我有路由器，路由器是家体的信息中心的枢纽嘛？ 对， 如何连接起来，有一个标准。那 TCL。说我有电视，我有空调，我有冰箱，我有洗衣机，我还有扫地机器人，这种东西我能不能用一个东西把我们自家这些东西连接起来呢？所以其实各家都在打着如何去把你家全套给霸占来的那么一个梦想。 关键是要买同一个品牌才行。对， 其实以后会好，是以后标准会统一化， 对， 就大家只要符合同一个标准就好了。举个例子，你看那么多电显示器和电脑有 VGA 有 HDMI 这种连接标准，那我又就我可以拿联想的主机来接戴尔的显示器，我也拿戴尔主机去连惠普的显示器，只要标准是统一的就好。其实 没错， 现在越来越趋向于是大家用统一的标准，因为只有标准统一了之后才不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这种 不兼容， 不兼容以及这种诸侯纷争这种割据的状态，消费者也很烦。哎，我买了东西你还让我买你家东西，你是不是捆绑销售，对不对？标准统一之后，这样的话、 我知道你在说谁哦。 我就可以自己的去进行一个自主的选择。 我们可以再举个例子，看到我们甭多说八年前那会儿的手机充电器五花八门的接口，是吧？光诺基亚有 N 种，是不是？ 摩托罗拉有三种，索尼有小， 三星的各种 大头。对，这感觉是真的。跟你讲，你指望商业公司去做这种统一化标准，不太可能。 想都别想， 因为商业公司自己想自己的利益。 对、 这事儿最后谁来统一的？工信部。工信部来下了文。当年你买苹果手机的时候，苹果是不是要送你转接头？ 对， 因为他必须要送你转接头，要不然的话他没法入网。所以我们觉得有很多事情上，国家有关的部门还有很多标准机构，有很多人说，哎，国家部门你管得宽，生意竞争都好了。如果真的没有有些主管单位出来管这些事情的话，有很多这种标准化的工作是做不完的。 没错， 最近在解决一个事情嘛，就是所谓的这个推送的那个安卓推送问题。因为很多安卓用户觉得说安卓手机垃圾机太多了，我一小时没看了信息，结果呱推送那么多。苹果现在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了，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澳门赌场的那种垃圾的那种信息过去、那这个事情怎么办呢？苹果公司肯定不会出来管这个事情，或者说手机厂商肯定不会出来管。那好，工信部就说，那我来统一做的标准，大家通过统一的标识去分发。那么分发时会给一个码，那么上面会识别这个东西是垃圾信息还是一个正常的信息。比如说举个例子，像如果推送你像明天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空气质量的变化，它推送了空气质量变化，那就是个正式，那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推送。那推送了一条广告，这可能就是一个不正确的推送。那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之后，大家整个推送的平台接受了信息也会更加的清爽，没有那么多垃圾信息。 太好了，那我们看看未来这个样的一个家居内的智能互联会有一个怎样的体验。我们要走进的就是华为的展台，来看看华为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新鲜体验。 我现在所在的呢是 CES 华为的展台。那在今天的展台中，我们可以看到啊，除了手机，然后还有我们的家电产品，还有它的 VR 产品，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小屋子里，那就是今年的智能家居的一系列的产品。虽然智能家居的互联，尤其是跟手机的互联，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我要介绍的是华为展台一个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品牌跨越性。那品牌的跨越性，根据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呢，华为现在已经覆盖了100多家的品牌，300多款产品。那么预计到今年中啊，中间的中是会跨到1000种产品。也就是说，在不同品牌的1000种产品中，只要你购买了具有 HiLink 的这个产品，都可以通过华为的这一系列的智能服务进行连接。比如说这款手机，比如说华为的其他产品，甚至是平板电脑等等等等。这是它第一个大的特点，因为具有跨品牌的能力是我们智能家居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产品因为品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家不同品牌的产品是无法连接到 一个当中的。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小路由器，那基于这个路由的话，在本地化当中，也就是你家庭环境中会更稳定。第二呢，就是说它避免了一些网络上面的延迟。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我特别期待一点，那就是我们都知道今年华为发布了他们的麒麟970人工智能芯片。那这个芯片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那这个学习能力体验在物联网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那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些不同品牌的物联网的产品之中，它就可以智能的学习你的一些数据。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那边有一个小的体重秤，那通过它记录你的体重，你的数据然后反馈到你的面包机上。对，这个听起来很 magic， 但是它确实是我们之后会看到的一个智能家居的场景。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你打开电视的情况下，那它就会智能判断其他的家庭产品是应该怎样的一个联动。比如说它的灯光，如果你在看电影，灯光是不是会暗下来，如果你在看电视剧，那你的窗帘是不是需要关上。那这一系列的话就是由被动变成主动，而这一点是不需要你再通过语音指令或者说手机 APP， 它都会智能感应和智能的调动。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目前非常非常期待的。 好了，刚刚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有更多的惊艳的家居产品能够亮相在 CES 当中哈。其实看了这么多，我觉得始终能够让我们唤起更多的一种希冀的，还是能够跟吃有关的东西。 我真的刚才就是放视频的间隙，我在跟小航分享，前两天上另一个节目的时候，念到一个新闻，就讲有一家好像是在英国稀奇古怪事儿好像特别多是吧？趣闻特别多，说有一家餐厅的老板自己由于是 IT 技术宅。业余爱好啊，但是他主要是一个厨师兼总经理，自己开了一个餐厅就六张桌子，但是觉得忙不过来，所以他决定自己开发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呢就摆在这个点餐的台子上，然后顾客都是常客嘛，然后站在这儿不用说话，你看那个菜单机刷那个 pad 就出现了，这个人经常在这家店点的菜饮料全部都有。当然有的人可以表达说我不想你记录我的口味，那他就不记录了。但是只要你愿意，因为你知道欧洲人很喜欢就是一辈子吃一样东西，对吧？永远在这个餐厅坐同一个位置吃同一道菜。 那我们那儿人比较这个冷呢， 就轴嘛，然后你跟他说您尝尝这个特别好。哦，我不了，然后位置 那个西红柿鸡蛋面， 对，然后所有的那个桌子都空着，只有他常坐的那个桌子现在有人。哎，您坐旁边。不，我等就这样， 我就要坐那儿，我就要吃我每次都吃的炸馄饨。 对 对， 所以呢这个小餐厅现在如今就因为这套系统就成名了。据说英国当地很多的什么也是互联网公司就看中了他，要买他这套系统。 就这也能成名，在中国肯定倒闭。 对，肯定的。结果你知道他开餐厅没赚钱，这套系统现在卖了大价钱。我觉得对 这个意料之外是吧？ 对，所以你知道我前两天看那个跨年演讲，我就说中国因为咱们国土面积又大，人口又多，技术水平又比较丰富，随便一个在这儿开公司哪怕失败了的人可能去了欧洲卷土重来 都 目前赚钱 都可以。 对，因为经过我们这个市场检验的公司，尤其是数码科技产品，就是快一个字儿。 你说你要是在英国大街伦敦大街上你开麻辣烫怎么样？ 挺好的，真的 肯定特别好。 我曾经想过开煎饼。 我讲个真实的故事哈，在印度呢和有很多中国手机厂商，然后呢他们的员工呢人家抱团，就是各个手机厂商在那很团结的，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就是当地请过去的那个就是餐厅师傅啊，就直接他们现在说哎，我们能不能再看个餐馆得了，就是咱们中国员工跟中国的师那个师傅，因为他们师傅有很多咱们中国的员工在里头去驻点嘛， 对， 因为实在吃不惯 专家嘛， 就跟铁站一样。 对 对 对，然后想了一下说哎，没准这样会成一，它会成为基本上中国手机厂在这儿一个据点， 是 他二那个很多的人就会在这儿，中国人就来吃，因为他们请过去的师傅都还蛮好的做的饭， 所以就成了这事儿。 其实我也想开个煎饼摊，想了很久。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啊？看过，里面还有朱红呢。 我是说那个岳云鹏啊，他最后跟那个谁谁 柳岩是吧？ 柳岩对，演那个人分手了以后，他不是去一个什么战争的一个频发的一个地方， 非洲国家， 哎，没某个地方，然后去那个开什么摊儿去了，也是啊。 哦，对， 一下就火了。 一下就成功了， 对吧？ 因为那个故事情节好像他在装一个成功人士， 对， 结果还是在这样的国家。 所以你看啊，这个不要就是说认为这些个想象是不靠谱的， 对， 真心能够成哈。 现在就怕你想不到，现在就是想让你思维模式能跳多远，你就能实现到多远。 说到想不到，我觉得咱们可以进下面那个话题了，就是你能想到手机上头，比如说 iPhone X 现在没有指纹识别，很多人抱怨， 对啊， 我告诉你，有新手机，你找不到指纹识别在哪，但是有指纹识别功能， 对，这个我可以。 承认。 什么意思？就是有这个功能， 就是、 但是没有一个地儿 指纹 识 别， 你得找一个什么按键呢、啊，或者是一个凹槽啊， 键呢，还是什么东西？ 现在是你找不到指纹在哪，但是你手机有指纹识别。 它这个技术是有，而且功能也有，但是没有地儿可以摁指纹，是那意思吗？ 有地儿摁指纹，但是呢，你的面上看不出来，就不用在你机上挖一孔、挖一洞之类的。 那是哪儿无处不在的意思？ 屏幕 还真的是无处不在。 就是你怎么着握着它就能识别了， 就是你的手的那个指纹呢、啊、直接按压屏幕上的一些位置， 按到屏幕上的一个地方就能指， 这指纹识别那个触控板啊，在屏幕底下 是任何位置吗？还指定位置？ 现在是指定的一个位 置。现在要是在 把你的这给我玩一会儿呗。 现在这个我这个是指纹识别，不能屏幕下指纹识别。 哦，就是说我摁能不能识别，我摁都摁不开是吗？ 嗯，是这么个意思。来，那刚刚黄浩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把你惊艳到，这屏幕下边直接给你指纹识别，就不需要再有个后幕键了。 哦，就不用特殊的地点、 嗯、 特殊的一块区域。 目前还要在特定 的一个区域上头。但是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像很多人抱怨 iPhone 8的问题是什么？ iPhone 8，哇，这个很复古啊，这个设计。为什么呢？就是那么大的边框，对不对？你看现在的手机都是全面屏， 对。 然后我没地方放指纹，很多人抱怨说这个后置指纹识别不是很习惯，因为我放桌上我还把它 拿过来 去按后置指纹识别。而且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么漂亮的手机你给我开口挖一洞，嗯，这个 强迫症受不了。 对、就是、 还不如七呢是吧？ 对对，但是七的问题是它你也得下面也得有一个那个指纹在底下，所以你那么大一大下巴，对不对？我屏幕又变得小。你举个例子，现在你可能很多苹果用户没有意识到，你如果哪个按住手机来，或所有人说哇，就觉得 iPhone 的七代八代都像是像上世纪的产品、 嗯、 就是有一个名词叫航母级边框、就是 宽到不行， 宽到不行。现在的手机都讲求轻薄窄小， 没有， 而且大家希望在尽可能小的机身里头有一个尽可能大的一个 尺寸的屏幕。 那怎么办呢？用全面屏，全屏呢一放，哎，没地方放那指纹了，怎么办呢？那么屏下指纹或者叫屏幕指纹这项技术就应运而生、 嗯、 很多人当时说不可能，这就怎么可能呢？它会影响屏幕的素质，这个解纹就是指纹解锁不好。但这次还真有厂商做出来了。 来看一下视频吧，我们真的是有图有真相。 隔着膜也可以吗？ 有贴膜，要特定的贴膜。一会儿来回答这些问题。 好嘞， 先看一下现场的。 着啥急呀，真是的。来来来，看看啊。 Hello， 凤凰网科技的网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 CES 2018，vivo 和星思，也就是Synaptics 的展台，然后将为大家展示一下 vivo X20 Plus 上最新的屏内或者说屏下指纹识别技术。而我们面前的就是一台 vivo X20 Plus 的机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正面依旧是这个很大的一块全面屏，跟之前的版本没有任何区别。但是背面的话，大家可以发现是没有这个后置指纹的开孔的，因为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 OLED 的这个屏幕已经这儿有一个指纹的显示，比方说我们一按就已经解锁了。屏幕，所以有一个可以抬起唤醒的功能。比方说在完全熄屏的状态下，然后我把它稍微抬起，然后就会显示一个指纹的区域。这个就是可以给你一个视觉的提示，就是告诉你如果你要进行指纹解锁的话需要按在这里，然后我们一按它有个动画的效果，然后就完全进入界面了。整个过程就我个人的体验，指纹的识别率包括解锁的速度都是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就是消费者或者说量产的一个级别。 我们已经为大家演示了这个 H20 Plus 的具体的屏幕指纹的一个识别的实际的效果。这个具体的原理呢是这样的，因为它采用的是这种 OLED 的材质，然后 OLED 的材质它底下是有一个 RGB 的 pixel， 可以相当于发射一个光线过来，发射这个光线照射到我的这个手指的位置，这个光线会在手指的纹路有一个反馈，相当于有一个光线的反射，把手指的纹路反射到它屏幕下边这个指纹识别的 sensor 上，然后这 sensor 再根据这个反射的具体的指纹的纹路来进行一个指纹的识别，所以这个就是需要你的手指跟这个屏幕的指纹识别区域有一个很良好的接触。可以看到刚才我这个一下就解锁了，还是整体的体验还是很快的。刚才演示了具体的指纹识别的效果还有它背后的一些原理，然后现在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其实因为去年的2017年是一个全面屏的趋势，但是因为全面屏的缘故，所以之前的一些指纹的位置大家都会选择放在后边，所以这就对手机的整体可能工业设计会造成一个一定的破坏。但是如果说可以把指纹识别做在屏幕下方的话，可以看到比方说这台 X20 Plus 它背部就不用再进行任何的指纹的开孔了，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Unibody 的一体化的金属机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在今年的全面屏的趋势下，很多人做了面部指纹，包括 Vivo 其实也是最先做了这个Face 的识别，但是目前安卓阵营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Apple 的 Face ID 的那个基础的高度，然后所以可能屏下指纹相对于面部识别或者虹膜识别来说是一种更直接反馈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的这么一个指纹解锁的方式。 好了，刚刚这样一段内容我们看的是已经相当惊艳了哈。 对的， 我真没有想到现在技术都已经可以这样。 对，而且刚才我回答刚才苗山那个问题， 哎， 就是这个它的确它采用的是光电指纹的原理，刚才讲到了光电的原理是什么呢？它是有一个亮度，然后把你的手指照亮， 照亮， 照亮之后，然后它会把这个照亮你的指纹， 啊， 然后你指纹的图形就会被下面的光电接收器接收。 对， 所以呢，贴膜要贴优质的膜，你不要去买些淘宝上头那种有得没得的，有些透光率很低的膜，因为它会折射就会有问题。那么其实 vivo 的手机比较好，是 vivo 出厂就会贴膜了。出厂就会有贴膜，你不用给他贴膜 哦，特别好， 原厂就有贴膜， 哎， 而且贴膜坏了去客服免费给你换。 哎，我觉得这项技术特别好，你知道在于什么？当那个客户啊，你不好控制他去哪儿买不同品牌的膜，一旦就识别不出来，他会说你这个手机不好。 对对， 你的手机不好，为什么识别不出来？所以其实你们看上去是他服务好贴了膜，其实是少给自己找麻烦。 对， 哎， 其实这是个很好的事情。然后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苹果，你学一学。 这个产品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产品，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会在国内正式发布销售，嗯，所以离我们很近。 一月， 就是咱们这一月，就是剩下的今天是多少号了？ 今天十二号， 十二号 就剩下的这不到二十天的日子里头，具体哪一天我现在还不能说啊，但是就在一月份的时候，它将正式的量产发布。 我呢，其实在倒计时了， 对， 是吧？ vivo 的这款产品 CES 上不是一个那种很前瞻的概念展会，而是有很多很落地的技术，在上面有一个实时的一个展览。 哦，其实这个展会可以理解为我要发布新产品的时候做个预热，在这个地上 可以这么理解。而且很多厂商直接发布产品，可能是就马上就会在市场上进行销售。 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世界舞台的亮相， 是的， 是吧？ 对对对， 是。所以刚前面的时间有一个新闻嘛，深圳厂商在这次展会里头占据了80%以上的就是数量，人家说干脆叫深圳 CES 得了， 那就在深圳办吧。然后 别去拉斯维加斯了。 其实每年像深圳、上海啊，都有这样的大型展会。 对， 但是可能因为传统还在那里头，就是尽管深圳的上海展会每年也会吸引大量的展商过来，但是呢，可能没有 CES 这个品牌，因为 CES 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展会的老字号。 对，因为这个原因，每年还在中国新做了一个 CES Asia， 在上海。 CES 嘛，就是 China Electronic Show， 中国电子展。好了， 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的这个第二小时上半时段啊，要稍微的告一段落，我们也要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关注更多更加精彩的一些相关内容。我们一会儿见， 稍后见， 锁定我们的节目。 声音的方向， 这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 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 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 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 1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至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来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来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巨响生活。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时段了啊！这怎么那么快啊？今天，潮流梦工厂欢迎朋友们来到节目当中。巨响生活，我是 Mr. 长。 啊，没了。 对，常小航，你呢？ 好，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他是黄浩，来欢迎我们的评委员。 大家好。 哎呀，今天 完了，最后一段就疯了，已经。 因为发现今天内容太多了，我们准备了有将近20段的视频内容， 而且特别兴奋。 对， 能看 到 非常多， 科技改变了我 的 生活。 这样吧，我觉得我们后面半段就别按这个稿子上走了。 好， 我 们挑重点， 来看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好， 我们现在大家，我觉得先可以看一下那个东西，就是会跑的行李箱。 好。这个适合我，这适合我。这个 就是、你像你去机场的时候，你会拿着行李箱在这儿，哎，这个拿着走好不方便。它的行李箱会自己的以一个清晰的角度跟着你跑，智能的，就跟着你走。 它那个对地形有要求吗？ 应该有求。但是你想，如果你去机场的话，机场的地形其实做得比较好。机场，比如说，即使是 要么有地毯，要么都是地砖。 对对，其实而且它都会有那种不是那种楼梯，而是那种比较缓的那种坡，其实还好。 地毯对行李箱是一个挑战。 对，我们要不要来看看那个现场的？ 看看这个情况。 好， 而且是中国公司做的。 你要今天试试触屏是吧？ 这是行李箱哦，自己会跟着你跑哦。 对， 像个小机器人一样。 对啊，就有点小啊。这登机箱 是个小登机箱。然后这家公司叫90分，90分是由小米投资的一家小米生态链的公司。他这个公司自己也做了很多小的登机箱产品，就是大家以前一定没有想到过，说这种小的登机箱产品能跟 智能这个事情，一个箱子能跟智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看它就能够自动的在地上跑。比如举个例子，我们要登机的时候拿，你可能有人上机之前拿了个什么咖啡饮料啊，拿 没有手了， 没有手了怎么办呢？这都很方便，而且像 你不用理他， 你又不是去哪代购，你要带很多东西， 嗯， 其实小登机箱里放放衣服啊，放点什么洗漱用品， 哇，太可怕了！你知道我想到的是什么吗？你看啊，大家家里面有那个清扫机，有会动的吧？ 嗯、 现在行李箱也会动了，嗯、以后我一回家，我们家的这些家居产品自己在跳舞。 这样只狗和猫跟着猫和狗一起动。 我的 天哪，你看它这个地面， 我 这是地面啊，这个地面有那种盲道的设计，对吧？ 对。 然后也有呢，这种比较光滑的这种胶地，对吧？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 是这个产品的产品经理，然后我们是来自于90分，然后这款产品呢叫 Poppy 95 Poppy One， 然后这款产品是全世界第一款带自平衡技术的自动跟随行李箱，然后它这个是二十英寸的一个登机的一个尺寸，那很多人会担心是否能登机，那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如果我们有一个可拆卸的电池和一个海关锁的话，那是完全是 OK 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充电宝，它的这个里面的电池容量，还包括它的这个电压没有超过合定的范围是可以的，所以这款产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它的核心科技，那核心科技我们其中有两点，第一点的话是因为我们用了 Segway Inside 这样的一个平衡车的技术，所以我们可以用两轮的方案去做一个自平衡，然后另外呢，我们有四种不同的互动人机交互的模式，那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自动跟随模式，那这一点自动跟随跟其他产品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我们有前置跟随和后置跟随两种模式，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一种锁车模式，也就是安全模式，那这种模式下如果有人想偷它，想去抢它，想去这个或者它自己走失了，然后它会发出各种各样的报警声，然后会原地锁车和这个上面的这种锁会自动的锁闭，然后第三个模式呢就是遥控模式的。遥控模式的话，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像游戏小车的一种概念，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手机 APP 或者是这个遥控器来进行控制。那第四点的话，就是最后一个比较好玩的功能，就是它有个电助力功能。那电助力功能的话，在这一款的话，我们就开发了一个20寸的箱子，那将来我们开发24跟28的更大尺寸的。那在那样尺寸的话，我们用电助力功能是可以用非常轻松的去推行和使用它。那么对于现在这个箱子来说的话，很多人会关心它的续航时间，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来说，我们更多的是愿意用续航距离来判定，因为我们不知道用户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使用它。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使用了几种方法。第一种的话，在正常载重20到25公斤之内，当然这已经超出我们正常的登机箱的尺寸了，在这样的一个载重话，我们特别跑在实验室环境是15公里正常中况，然后或者是上下3公里浮动。但是为什么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有两个核心的科技，第一个是借用了 Segway 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有能量回收，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综合的去延长这样的一个使用的续航距离。然后第二点的话，是我们在平常飞行的状态下惯性它是可以给它充电，同时在下坡如果驻沙的情况下也是可以给它充电，所以在没电的情况下，您可以自己利用飞机的模式上去拖行它，这样就可以充电。 那你方便打开我们看一下里边的一个？ 好， 它这个是指纹锁是吧？ 对，现在是指纹锁的。 哇， 我们是指纹锁加上物理锁两种模式去确保它的安全，也就是说在按电了之后识别出你指纹之后，然后我们移开再摁一下，它就会自动打开。 但是之前 对科技感很强，而且之前会有人问说为什么不再给它设计一个能够自己合闭的一个状态，我们觉得这个还是比较鸡肋，对，所以我们当时没有设计。 需要在这个联动杆上有一些 就有一些电控的一些设备，但是问题是对于用户来说，当你已经完成一个东西的话，那个东西续航性太强，我们希望说把这个关闭的功能还是交给用户。这款概念性产品的话，应该是在24到30升， 所以它其实比较适合一些短途的出差。 我们再说2到3天， 2到3天 啊。像那一款的话，我们传统的旅行箱的话是一个20寸的一个行李箱，那个是差不多30到36，可以适应到3到5天量。 就是您是这个产品经理， 对。 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这个 idea 是谁想出来的，或者是说到底是什么时候突然能迸发出来这么一个灵感？ 这个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之前。我自己养过一只小 puppy 小狗，小那个叫泰迪，然后养了那只狗的时候，它非常淘气，然后也经常会跟到我屁股后来来回转，然后尤其是绕着我转圈，然后前面跑一下后面跑一下，在这种与我交互的过程中，让我发现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智能性的电子类产品不能做到像生物类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活泼和灵动的一种状态。那我看到现在一些行李箱的产品是没有现在这么比较，还是比较生硬，比较呆萌那种状态，所以我想设计一个比较好玩比较淘气一点的产品，所以当时就想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动跟随的行李箱。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选用这种四轮和六轮的这种稳定的方案，是因为我觉得首先他们在平地状态下会比较理想，但是如果是地面不平的话是不太理想的。那其次的话，他们可能在平地下走过的太过于呆猛，所以以至于他们缺乏了很多的淘气的成分，所以我希望用一个前后跟随行李箱，然后能够去做一些比较有趣的互动，然后去呈现我对于 Poppy 的一个理解。 我的刚才是这个人设计的吗？或者是他带头研发的？ 他是产品经理，对，他是这个。 我没有想到科技宅还能这么能说。 我觉得 产品经理都很能说，产品经理都很能说。 就是我没有想到他就是又可以在技术研发层面的人，我以为是那种比较羞涩。 技术研发人一定要想方法把自己的技术表达出来，成为产品， 对， 才能让人知道。啊、要不然的话，闷头做事的人，所以现在这个社会对 哇，他们是全才啊！我有点担心我们要失业，可能 有可能现在都。都已经有这个智能的主持人出现了 啊、 哦！智能编稿子的这个 A, 哦，对 AI 编稿，好多的那个稿子、短快讯都是机器自己写的。 你看那些天气预警的预报，那个稿子都是机器人编的。 对，它有个固定的格式，套进去就好了。 我都不跟机器人比，我比如说刚才跟这位销售比啊，就是一个产品经理比，你看他比我多一项技能，就是他还 会 产品研发和养狗 啊、哦，对， 他这两项都赢了。我在这 家里也有一只很可爱的这个非常 那你也赢了 这个杜比啊。 好，我们仨比，我第三。再你再说一个，你再说一个人，我就是第四。你再说一个，美增 还是赶紧那一个叫什么什么宅什么科技宅是吧？科技大宅，对。 我没有这个。 来看下面的， 来继续来看下面的视频，不要跑题了。 下面来看。我们觉得可以来看一个让小航很隐恨的东西哈、就是大疆的那个 Osmo 2。大疆的 Osmo 其实很多朋友如果很喜欢拿手机去摄影拍照的话，会去买一个，因为很方便。以前你拿手机拍照摄影的时候，手机是抖的嘛，因为你手里你每个人的手又不是斯坦尼康，对不对？然后就会拿一个这种云台， 你知道、 很方便。 像我这种小白，我也买过一个， 对， 挺贵的。 以前那个对价格是199，但是那个东西是真的很好用，因为我经常用它去做一些直播啊，拍一些视频之类的， 很好使， 非常好用。好，可怕的事情来了。价格腰斩到899，而且是二代，二代899。要不要小航先让苗山看一下？ 不满1000吗？ 好哭， 我好想哭、 我那个二手传给你，好不好？ 我有了。 那你再说， 我们都是 Osmo 一代的用户。 我是一九， 所以要不然我们这样，我们再收个二代平平仓吧。 哎，我是1999几买的呢？ 1999， 对吧？对吧？我是1999， 我那个是白的， 对， 我是黑的， 我也是黑的，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来吧，先 看二代。 我们目前是在 DJI， 也就是大疆的展台，然后我手上就是最新的 Osmo Mobile 的二代，就 Osmo Mobile 2。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外观，跟我面前这个银色的一代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都是上边是一个三轴的云台，然后下边是电池和操控的区域。不太相同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的材质，它是有这种看上去质感比较好的金属以及那种仿皮革的。但是二代的话，它整体就是一个看上去略显廉价的一个塑料做工，然后这也是可以也是它的售价可以做到899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之一。然后虽然在这个外壳的这个做工上有一些降低，但是在功能上这个第二代的 Osmo 新增了很多功能，比方说我们目前看到了这个竖直的拍摄，然后还多了这个电量的指示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我们目前的云台剩下多少电。再有的话就是这个变焦的滑杆，对吧？这个变焦的滑杆，然后可以帮你平滑的去拍一些推进的镜头。还有我前面是多了一个给 micro USB， 就是普通的 USB 的接口，然后可以用来给手机和其他的设备充电，然后就相当于一个云台的充电宝这么一个配置。我们看到整体拿在手里边，包括架上一个 iPhone 6之后，我单手这样手持，整体的重量感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鉴于这个899的售价，然后又多了这么多功能，我觉得这可能是今年年初大疆推出的最值得购买或者说最有性价比的产品之一。然后可能还有很多同学对这个手持的云台的功能不太了解啊，它就是可以拍一些那个。比方说你要拍什么 vlog 之类的，它可以给你的手机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视频拍摄的稳定性。对，以上就是官网科技关于 Osmo Mobile 2的介绍。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可以移动的 Osmo Mobile 2，可以看一下它在这种横向的移动的抖动下。 拍摄视频的稳定性。可能可以看到有一个横向的移动，包括奥特曼的整体还是有一个相当于一个串动的过程，让我们可以推进，然后来观察一下这个画面的稳定性。可以看到它可以有一个追踪的功能，可以追踪到前面的红色的这台小的无人机，然后整体的视频的稳定性也保持得很好。然后这样整体的一个设置就相当于实现了一个我们那个专业拍摄过程中的一个滑轨的效果。然后也就是说在这个滑轨推进的过程中，镜头可以聚焦在中心的一个原点去拍摄出来这样比较有动感的一个视频的这个画面。 看到没有，他的新他其实这个新的 Osmo 2他做了这么一些部分的改进，整体的材质其实没有一代就看了那么好， 对， 它功能是变多了的，你注意到没有， 充电方便了，它是 USB， 而且它是这样的，它滑轨上的直接是有一个可以去变焦的一个操作的， 对， 因为我们手机以前就是我要去变焦的话还得去动屏幕， 对对对， 然后现在直接用它配合那个大疆的那个 DJI Go 那个软件直接就可以变焦，就像用摄像机很平滑，而且你像很多网红直播的话很担心说我要直播播几个小时没电了怎么办，它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移动电源直接给这个 手机充电。 哦天哪，好吧，虽然它功能多，但看上去好像并没有我们的那个那么显好。 他们觉得好像是糙了一点， 但是我是务实型用户，因为真的变焦和可以充电， 便宜千块 很重要，这个对于很多视频拍摄用户来说很重要。相当于这，我觉得这是一件，这是一个抓大放小的产品， 对， 就是把更重要的部分做上来了，价格便宜了。有人说这个产品要打着很多的国内的竞品厂商们欲哭无泪啊，因为 对，真的是 我用过竞品的东西，真的那两个竞品的问题在于说，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手机比较重，像这部是小米 Mix。它卡了会自己掉下来，大家都不会，大家那个电机很稳，而且这次还多了竖屏的功能，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直播都喜 欢用 直的嘛， 比如说明山肯定喜欢用竖屏啦，美颜直播， 对对对， 我们是用后置摄像头去拍这种直播，所以就不太一样， 没错， 哦， 所以你看它用户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了一下。 对 对，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大疆产品这系列产品里 Osmo 是最能够让我们生活中运用的比较多的，频率最高的。 不啊，人家现在也有699的无人机了呀。 哦，能 够把价格拉到底线，就是玩小米那套。 大疆这家公司特别可怕，人家说了，大疆现在都不是一家无人机公司，它是一家相机公司。 而且还有人说它是一家武器经销商。 那个是无人机的另一种用法了，因为大疆还有哈苏的股份嘛， 对 吧？ 对 对。所以，哎， 还是很有实力的嘛，对不对？ 中国企业的实力其实不只是大疆了，还包括呢什么呢？老牌企业中兴。 中兴 对, 对。 现在我们在讲全面屏，中兴出了一个折叠屏。 中兴我都快把它忘了，它现在 但是中兴无处不在，比如你家的可能你家的宽带那个光猫就是中兴的， 哦，还真是 基础设备上面都少不了这些大厂的东西， 就是中兴可能很多时候我觉得，哦，哎呀，手机以前还有像中兴华为还有联想三大家， 对， 是吧，现在好像就剩下华为 还比较多，对对， 那中兴哪里去了呢？其实中兴呢又回到以前的这种状态，除了翻盖手机了，啊， 所以它算业务转型吗？ 它， 哎，业务， 它这个应该算是在怎么讲啊？厚积而薄发，是不是有可能？ 对， 它这个翻盖呢，不是说这么翻，跟三星那个 W201， 它算一个折叠屏手机， 哎，它是侧面。 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人觉得买平板没有什么意义吗？但是又觉得平板屏幕挺大的，挺好的，怎么办呢？哎，我把手机给打开，不就是个平板吗？ 就是， 把手机折起来就是个手机， 那中间有个印儿啊。 是啊， 它是可以通过拼接的方式尽可能让边框变得比较窄， 哦， 但这样的话你携带很方便，我能把这个手机直接揣到裤兜里去，打开看片儿、看视频、处理文档都可以 啊，哦，所以它的技术相当于可以把一个 Pad 折叠成一个手机大小裤兜里， 对，然后还比如举个例子，我可以一个屏幕上的是键盘打字，另一个屏幕是这样的话，其实远比你那么触摸屏那个效率要高，对不对？ 键盘变大了， 哦， 对，键盘区变大了， 对，来，我们看看这个视频， 这个也有小片啊， 有，必须有，来。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呢是中兴在 CES 上的展台啊，那么他们的明星产品就是可折叠手机也在今天进行了展示。那这款手机具体怎么样呢？在之前啊，他们刚发布的时候，凤凰科技已经给大家带来过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好好的看一下。那么这款中兴 XM 呢，它两块屏幕是采用铰链式的这种连接，它类似于笔记本电脑。那每块屏幕尺寸呢是5.2英寸了，分辨率是1080p。我们可以看到这两块屏幕展开呢180度就变成了一台6.75英寸的平板电脑了。 那展开之后呢，它是可以两个应用之间进行联动，那两个屏呢，一方面是可以各自显示内容，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同时显示内容，同时呢两个屏之间还可以显示不同的内容啊，整个的操作模式还是比较多，也是比较方便的。那么它的系统方面呢，搭载的是骁龙821处理器，然后 Android 的7.1系统，配备的是4+64GB 的存储，电池容量是3180毫安时，主摄像头呢是2000万像素啊，光圈是 f1.8 呢，支持 4K 的视频录制和 PDAF 相位对焦，配备双 LED 闪光灯等等。那么在价格方面呢，该机美国的价格是725美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不知道在中国的价格如何。那么发布会也即将召开，合作伙伴是电信和京东，应该很快中国的用户就可以见到它了。 嗯，好，看过了之后会发现这个机器真的好贵呀。 对，因为毕竟是折叠的屏幕，多用性。而且呢，刚才讲到了这个伊娃，刚才讲到了售后马上会在国内发布，它是在1月16号的时候就在北京，应该是在奥林匹克中心区那边去进行了会进行一个正式的发布，所以其实产品到来也到来的还蛮快的，马上也是在国内要上市 了。其实我还蛮期待这个技术和 vivo 的刚才说那个无边框，然后屏下指纹 结合一下， 如果这两个结合那就是完美。 去年的时候联想出过一个机子，是个概念机，那概念机呢是真正的是一个弧形的一个手机，就是相当于很细长的条手机 曲面屏， 拍在那个手上就变 成手腕上柔面的啊， 就变成一个手表手机了。但是那个是概念性产品，因为那个东西它是用了很多个铰链来解决电池的问题。 对， 因为你电池没法弯曲，它做了很多个小电池在各个的小的铰链里头连起来，所以那只是概念性产品。 概念， 所以未来的话，它能不能现在能一折，以后能不能两折、三折、四折，最后就发展成了像手表那种手机了？其实是可以去期待一下的。 但是我觉得，既然这个这是哪个牌，中兴是吧？中兴有这个两个屏在一起的这个设计，包括 vivo 有那种无边框，然后那个屏幕下方指纹，这两个技术既然现在分别都有了，很快就可以结合。 是的， 刚才这个打开就唯一就是中间有那个框，然后影响看 的感 官感。 中兴自己下面一家公司叫努比亚的手机是真正的没边框，你如果看到手机的话，就是它的手机就是没边框，就是跟那个旁边的就是手机的金属的边在一起 一体的， 没有边框，没有那个黑边。 哦，天哪， 其实技术都可以做得到，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没边框也没有美国人做事这么不靠谱 啊！对，所以呢，时间关系的话，咱们赶紧要说说看这个在 CES 的不靠谱的一些小趣闻。对， 不靠谱了，我喜欢这个环节。走着， 你能想象看 CES 这么大一展，你在北京开什么车展呢？什么国展中心的展，你没听说过停电吧？开这么大一展，停电了 啊！这个展 停电2小时，然后呢， 充电5分钟。 停电2小时， 最后只有 OPPO 和 VIVO 都亮着，是不是？ 在那个展馆里头，当时所有的展馆人都就整个是懵掉的状态。比如像英特尔、松下、华为，包括 TCL 全在那个馆里头。 来，我们一边说着一边看照片吧。 对，可以看照片，停电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有意思 啊！ 我 一片漆 黑， 这个事情是在当天上午的10点左右就发生的。然后当天的北京时间是凌晨，我正好在上网，我也没睡觉，我是在同步那边的一些信息跟一些媒体的同行们。然后呢，突然就发现所有人发微博：“哎呀，怎么停电了？停电了！天哪，这么大的事故！”停电了整2小时，然后最后呢是人都没有跑回去。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东西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发生的。这个后面可能有视频会有这个部分哈。这个特斯拉的现场就展示了一个车，他直接在现场，因为反正没电，我来大家秀一下我的这个车的灯光秀。 哇，大家可以。 然后呢， 哇， 对，英特尔就比较有意思了。英特尔呢，直接虽然英特尔后面在他的社交网络上吐槽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 CES 上最大的新技术叫停电。然后这个他，但是他现场呢，因为现场有这个小提琴的乐手，直接反正没电了，小提琴乐手很即兴的来了一些这个演唱，和这个演奏，然后就让这个大家非常的开心，大家跟着一起去就活跃一下气氛。所以这个事情上成为今天 CES 上不折不扣的一小插曲，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不管你的技术有多先进，你都离不开最基础的东西，就是电。 电，真的是。来吧，我看一段视频，就是英特尔展台当时被停电了以后的黑漆漆的一片，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没有电，所以说你看所有的人们呢，就小提琴的琴手呢，就主动在这做了一段演奏，然后就把现场这个尴尬的气氛给活跃了一下。 而且很多人在底下看，关键是 因为现在你不看他也你也没有 没 办法呀。 对， 然后那个时候社交网上就变成说各家的手机厂商要比拼暗光拍照的 暗光拍照， 对，所以各家手机厂商都开始 说啊，你看这个，反正现在我们也拍不了别的东西，也搞不了展览了，不如来看看我们的手机在黑黢黢的场地里头拍照的效果吧。 而且在那一天发出来的社交网络的所有照片，一定要备注我的手机品牌是。 对对对， 没错没错，也要一定要有哈。 对， 来看这个是 Hisense 吗？ 对， 海信展台啊。 然后包括像，而且它不只是连累到了这个主展馆，是它的中心的主展馆出了问题， 瞬间停电。 看到没有，就基本上如果看直播能看到现在整个停电状态是非常的混乱状态，因为 好好看， 展馆里非常多的人， 好好看， 都在往外走， 对， 怎么感觉像下班了。 真的，这个当时那个我们看到的我们的媒体同行拍回来的照片，就是在展馆外真的就像下班了，展馆结束了一样，密密麻麻的人，堪比北京高峰期间的地铁站限流的那个人群。 这个是 Model X 在展示自己的这个炫酷的灯光的，是吧？ 对，你反正没电，给大家展示一下。 奥迪登场，真是 过两个小时，真的很久， 因为 真的很久， 大家都在外头就没有事情做了。当然，这个事情跟美国这几天遭遇的极端的气候有关系。因为小航肯定去知道，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很干燥的城市，不常下雨的，下了好几天的雨。 头一次啊， 而 一百多天以后的头一次， 就顶棚有影响，然后呢，就是对某些电力设施产生了一 短路了，一看就是没有备用用电箱， 对， 被水淹掉。 Google 是被水直接下来了， 对。 然后旁边是三星的展台，三星的展台遭殃是怎么回事呢？三星正在展示那个4D 跟 VR 的，4D 不是有那椅子坐的吗？结果所有的媒体人在上面， 就没法坐， 定住 了， 因为突然停电了。他们的管理有电，但他们这套设备的电是从中心那个管。 接 出来 的， 对，所以就波及到了很多周边的展馆。 来吧，这样的一个趣闻可以说是闹的一个小乌龙，但是另外一个大乌龙在华为和 AT&T。 哇，看大乌龙，大乌龙！ 这个，我先给你讲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哈。 你就一分钟讲啊，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 好，就是怎么讲呢？我事先跟你谈好了一个合作，对不对？谈好了 ，OK。然后我广告打出去了，临门一脚告诉我，不合作了。你心里怎么想？华为在美国遭遇这件事情，华为时间跟全美国的第二大电信运营商 AT&T 在美国地位其实跟在中国联通电信的地位就差不多了，也是个很大的运营商。然后呢，就谈好了说要进入美国的手机运营商市场，因为美国的手机市场很跟中国市场不一样，中国市场大部分的市场都是这种线上市场裸机、就是比如说你去下手机店去买这种开放市场，但是呢，美国80%以上的市场都是运营商市场，去运营商去买合约 签约， 对，合约机。那华为一直没有在美国有很好的销量，就是因为它没有进入过这个运营商市场，所以这次华为肯定非常重要，而且打了大量的海报，就是 the best phone you've never heard， 就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 最好的手机 ，对。然后结果这下子。咣当，他就只能又跑去 Best Buy 或者是像这个亚马逊去买，但是那里的销量实在是不大，所以这对华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啊。余承东在发布会上也是对他进行了一段小小的吐槽， 来看一下。 一年一度的 CES 展在拉斯维加斯正式开幕，凤凰科技也来到现场为大家带来现场报道。大会主题演讲环节，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做了演讲，主题呢就是把华为 Mate 10 Pro 和保时捷设计版带到了北美市场。除了大家都知道的70970全面屏长续航、软硬一体化的安全、 AI 摄像等等特性，还内置了谷歌 Cloud 谷歌云服务体系。所以呢，这次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对于华为 Mate 10的介绍了，也包括外国友人来站台以及用户者的调研报告，可以说是一场完美的产品发布会。那关于这两款产品啊，凤凰科技之前都给大家做过详细的评测，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在售价方面 ，Mate 10 Pro 售价799美元，保时捷版 Mate 10售价1225美元，二月份开始预售。其中，华为 Mate 10手机的美国代言人是神奇女侠盖尔加朵，哇哦，这可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呢。此外呢，余承东也介绍了华为智能家居的部分。新一代华为 WiFi Q2 通过开店的协议，可以和其他品牌的家电产品连接。据介绍，目前已经有300个产品支持华为，2018年可能会超过500个。其实这次发布会呢，本来还有个内容是宣布华为和美国运营商 AT&T 的合作，但是迫于美国政府的压力，在开始前华为被放了鸽子，最终华为没能进入美国的运营商市场，这就意味着美国用户无法通过运营商买到华为的产品。在美国没有运营商接入，那用户就没有办法买到华为的手机了，其实最大的损失他认为是用户。讲到最后，感觉余承东越讲越动情啊，毕竟想成为国际化的公司，却在进入美国时遭到政府的阻碍，的确让他感到遗憾。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关注凤凰科技留言告诉我们吧。是吧，现场主持伊娃拉斯维加斯为您报道。 好的， 感谢朋友们观看我们今天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这样的一个数码科技的单元了哈。啊，在这里呢，也特别特别的可以通过黄浩带给我们这样一些点评，能够让我们看到最前沿的和我们生活贴得更近的消费电子大展是什么样 子。其实 CES 东西非常的多，陆续这一年都会来到我们身边。 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朋友们热心的观看，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嗯，当然了，也希望您去关注稍后的活力 Music， 我们数码单元每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是在活力982以及982魔力工厂为您倾情直播，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跟我们一起享受科技生活吧， 拜拜。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